那我们就先祷告，就开始。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看你的儿子实实在在的道成肉身，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若非承认你的儿子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我们就不是属于你的，我们也不是出于你的，我们就没有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既然承认你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让我们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也若非是有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你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无法理解的，也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能够理解你儿子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所以今天是基督的人性，大家应该，我刚刚看好像大家都已经读过了。上一次我们是讨论基督的神性，我个人会认为在我们的处境，也就是在台湾或者华人教会里面，特别是华人所谓的改革中的教会里面，OK， 好，欢迎。我们还有讲义吗？ 讲义的。 在我们的处境里面，讲到基督的神性大概都不会有什么问题。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也会说耶稣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大家也不会，如果你是，至少你是你不是异端，你不是摩门或耶和华见证人这一类的，你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但是我觉得我们通常比较有问题的是关于基督的人性，我们也不会否认，直接否认基督耶稣基督他是真真实实的成了人，但你他生在马槽里面等等，他的母亲是童女玛利亚等等。但是我们通常会出问题的就是我们不太了解基督的人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的时候有一个倾向，我们尤其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因为过分的敬虔，好了，让我们就讲这是一个好的倾向，要维持基督的至高性、基督的超越性，往往就不自觉的其实已经泯灭了基督真实的人性，就把基督有点当成是某种程度的神人或者超人。 OK， 他可以行所有一切的神迹，他当然可以，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这一类的想法，这不完全有错误。可是如果你只直接的这样子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可能会对你的所领受的救恩有点大打折扣，你对他的位格的认识也不够的清楚，尤其是按照经文的启示来说。有时候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说，按照经文的启示，我们的主真真实实的成为人。他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他怎么可能是人呢？虽然我们必须说他是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经文，这个是无法，就如他是神一样的切确，我们没有办法否定基督上帝的儿子，他在2000年前真真实实道成肉身成了人。 OK，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看的就是这个。所以耶稣基督是人，这个我们可以看这本书的在第82页。这边 Mark Jones 提到，基督真实人性的证据与基督神性的证据同样的确切。我们上一章是看基督神性，他为女子所生。我们这就是 Mark Jones 帮我们列出一系列的经文，他是被称为玛利亚的儿子，按照肉身他是大卫的后裔。给罗马书一章那边有提到，使徒行传二章，他有人所有的生理反应，他会饿，对不对？他会不会渴？ 会渴，他在井边会渴 ，right？ 他在十字架上会渴，他会不会困乏？会。他会哭，他甚至会哀哭，他甚至会大声哀哭，他甚至会，他会不会恐惧？ 会。 会，甚至恐惧的，心理忧愁，恐惧的，似乎要死。OK， 所以像 Benjamin Warfield 华菲德会说，这句话是英文翻译过来的。我们不缺乏足以造成强烈印象的确据，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可以给我们非常强烈印象的确据证据。这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耶稣与我们一样是人，凡事与我们一样，和他的弟兄姐妹一样有血肉的身躯。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希伯来书二章，我先提一下，当说道成肉身，或者他有一个血肉的身躯，或者他也曾经一次在肉身受苦这一类的言语，你不能够直接的就直接把它读成哦，只是他的身体或者他的有血有肉的外在的身体受苦，或者他只取了一个外在的身体。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血肉之躯，或者在肉身受苦，这一类圣经的用语，我们上礼拜在成人主义学提到，是一种文学用语，一种体育法，以一部分代替全部。OK， 当他提到血肉的话，他并不是指我外面的有血有肉的部分，而他并不是指说他没有一个人的理智或者人的灵魂，而是讲到血肉的时候，这是代替什么？一个他完整的人性。也就是说，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不是只是他变成一个有一个外在躯壳的，他是真真实实的成了一个人，有一个完整的人性。按照加克顿信经是说，他是有血有肉的身体，也有一个理性的灵魂，有一个心智，有你有的他就有。OK， 你就是如果何为人，何为人光是人，正洁是人，各位在座的是人，我们的主就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是这个的意思。关于这一点，圣经中的关于圣经中关于我们主真真实实的是人这个经文的证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也不要觉得太奇怪，我们现在遇到很多基督论上面的错误，甚至其实是已经是异端的错误，甚至是很多近前的改革中的弟兄姐妹，甚至老师和牧师所讲出的错误，异端的错误，都是在基督的人性认知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OK， 那在我们改革中的处境之下，我再讲一次，这种问题通常我的观察是因为过分近前到一个程度，把它升华到他已经无法做我们的中保，这人耶稣基督，他已经把耶稣基督升华到一个程度，说他已经没有办法承认那他的确是这人耶稣基督，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耶稣基督。对 ，OK， 我们等一下会看这到底是怎么样实际的，在我们可能我们听到的教导，或者甚至我们会觉得好像听得很熟悉的，没有觉得是有太大错误的，论述之中，其实已经会有很严重的错误。而他的这边 Mark Jones 在讲到说，基督的人性与基督的神性一样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他的神性当然有先决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的确是因为他永远就是上帝的儿子， right？ 他就是三一真神，他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格，他与父与圣灵是同等同职同永恒同荣耀的。 OK， 而是这一个位格在时空之中取了一个人性，所以在某种程度的确你可以说他的神性有一种先决性，但是就我们来说，他的人性与他的神性是同样的重要。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为什么跟我们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够说为了要尊荣他，为了要保持他的超越性，然后你就 或者说你强调他的神性，强调到一个程度，你其实已经实际上de facto 磨灭了他的人性。OK。另外一个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当我们在讨论什么是人，我们应该看耶稣基督，他是最完美、唯一一个完美的人的样式，或者你说他是一个典范，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犯罪的人。OK。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人当然就会犯罪，或者罪性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哦，我们讲这个要稍微小心一点。OK， 在某种程度这是事实，但是其实这并不是上帝创造人性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的事，也就是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的确是无罪的 ，right？ 但是在某一刻他才犯罪 ，OK。所以我们也可以先厘清这一点，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罪性并不是人性的 essential part， 或者不可或缺的，或者说罪性就一定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先这么说 ，OK？ 但是只要我们有了解有堕落前和堕落之后的差别，所以当我们讲说基督的人性其实就是上帝创造人，他定义要人成为的样式，应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性，他取得那完美的人性，他的人性也完美的将神显明，因为他是什么？那不可见之神的可见形象。OK， 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他就是那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那神的形象，不可见神之神的形象。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但是耶稣他直接经文说他就是神的形象。 OK，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章十五节， 对，英文 ESV 的翻译成它是 He's the visibl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英文翻译有多加了一个可见 visible， 可是我觉得那其实不是多翻译，它原来的那个字，希腊文的字就是形象的意思，就是人可以看得见。OK， 它原来是不可见神的形象，也就是说它就是不可见神的可见形象。OK， 所以我们在 OK 最后关于这段最后一个，我们如果在基督论上遇到问题，尤其是实际否认了他的人性，我们也不要觉得太奇怪，因为这个从初代教会就有这个问题，甚至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有记录，有人否定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所以约翰会说你看约翰二书第七章好了，先看约翰一书四章第二节，有谁翻到可以帮我们念？ 凡明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OK， 老约翰在这里讲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教导，甚至在新约正典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这种状况，有人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所以你要怎么判断教导是正确的？你就看他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和这所涵盖一切的意义。或者我们看约翰二书第七章，约翰二书在约翰一书后面那，他只有一章，所以就是约翰二书第七节，对不起，约翰二书第七节，可以帮我们念吗？有人？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什么是迷惑人敌基督的？不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希望借着我们今天看，为什么你如果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论是你实质的否认，还是你口头上也否认，或者说你口头上承认，可是你其实你的论述、你的教导、你的实质上否认，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你其实就是迷惑人、敌基督的。OK， 好，所以我们现在看下一段，就是看基督论的异端。Mark Jones 在这边，我好像还有列出一些可能我们会比较。Anyway， 我们看讲义好了。所以基督论的异端总是关乎基督神人二性之间的关系。异端不一定会直接否认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但是通常在他又是神两个本性，有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同在一个位格里面，这个论述、这个讲论、这个用词上面，或者他们背后的逻辑上面出了错误，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甚至老约翰会说就是敌基督的。你注意老约翰他并没有说anyway 好 OK， 所以光说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其实是不够的，这个我们都会，他怎么样是神是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人 God man，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我们就看第一个我列出来的幻影论 Docetism。 这幻影论基本上它有以很多种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讲法呈现出来，但是最基本上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基本上是一个幻影，它看起来好像是个人，但是它其实没有真实的成为人。 OK， 所以就它看起来行在路上，它看起来它会疲惫，他看起来他会有喜怒哀乐，看起来他会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最重要的。可是上帝的儿子怎么能够死在十字架上呢？所以其实他没有真的成为人，只是就我们人看起来像一个幻影一样。 OK， 所以他是否认基督有真实的人性，否认希伯来书第二章他有血肉之身，凡事与他的弟兄一样。那幻影论在历史之中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但是最基本的就是否认只是看起来像个人，可是其实他没有真的成为人。这个其实很多背后的动机就是我刚刚讲到了，为了要维持基督的至高性或超越性，为了要维持他的神性，上帝儿子怎么能够死在十字架上呢？那一定不是只是看起来如此。OK，Ebionites 或者贫穷人，其实或者神学上他们犯出的错误，在基督教的异端上面叫做饲养论。上帝的儿子他这个身份并不是永远永存与父同等同荣耀同永恒的第二位格，而是在时空之中某一个时候被上帝领养为儿子。OK， 否认耶稣是他是神，但是他们会承认耶稣是基督，也就是耶稣是那受膏者，是弥赛亚，犹太人一直期待的一个救星，一个拯救犹太人、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位。所以他们会承认这一位的确就是基督，就像有很多甚至在耶稣来之前也会有人声称他自己是弥赛亚或者基督那位受膏者一样，但是否认他是神道成的肉身，否认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否认童女受孕 OK， 否认耶稣的永存性，也就是说他就像我们一样，也是在我们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存在的 OK， 认为上帝在耶稣这个人，通常饲养论会说耶稣这个人在他受洗的时候认养领养耶稣为儿子，在受洗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他身上，他成了受膏者， 就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是在那个时候，只有在那一刻才认他为儿子。 OK， 那么道就住在受洗的时候，就以有形的方式进到耶稣的里面。 OK， 但这个道 Logos， 约翰福音的讲的道，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其实并不是我们正统三义论里面的第二位格，而是某一个上帝的大能或者 attribute， 上帝的属性分给了或者渗入了耶稣的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在受洗的时候用可见的方式，用像一个鸽子的形象，然后降入到耶稣里面。 OK， 如果我问你们，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认知，你以这样子认知你的主，你会有什么样的倾向？你觉得如果耶稣你不认为他是永存上帝的儿子，与父圣灵是同等同荣耀同尊荣同永恒同全能， OK， 同本质，你认为他是一个人，但是他的确在时空之中被上帝认养为他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也被赐予这个道，也灌入到浇灌在耶稣的身上。如果你认你的中保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一位基督，你试着想对你基督徒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倾向？这个就归到我们道成肉身那一刻，应该是为什么他需要道成肉身？ 那如果他不是道成肉身的话，那对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怎么说呢，宝妈？ 如果他不是真的神的儿子的话，那我们信他，就跟我们。因为我们信的就是三一的神，并不是我们信的就像你刚刚所讲的那一位。 OK， 当然这个就已经否认了我们的正统的三一论。我想大家在这边仔细再想一下的话，如果我们且不论说这个当然带来很严重三一论的后果，因为你已经实质的否认他是三一论，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格道成肉身。OK， 如果你认的耶稣基督为主，你认他为主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只是一个人，但是他的确受到上帝的恩宠，上帝认他为儿子，这样子的主对你会有什么后果，或者对你的基督徒生命会有什么后果？这个讲到道成肉身，为什么他需要世人也需要世人？如果他只是一个人的话，他甚至是被上帝恩宠的人，公开宣告这是我的儿子，我认领他为我的儿子，甚至被赐予极大的恩赐，道浇灌在他身上，但是他还是一个人，对不对？那这个人如果他死在十字架上的话，他没有办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因为他毕竟就是一个人，他顶多就是为自己的或是或非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就是说，如果你领受的是这样的一位基督，你就必须否认另外一个很重要，我们的教义改革中非常强调的替代性救赎的教义。所以当圣经中这种救赎的言语，你就必须有一种完全你没有办法真正符合圣经，没有办法符合以赛亚书他替代我们的刑罚这类的言语，你的救赎就必须会有，如果他没有办法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就必须为你自己的罪做一些事情。也就是说，这样的基督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德典范，他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表达舍己的精神，但是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他并不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没有办法为你赎罪，所以这样子的主他顶多你就是要效法他，你就是要效法他舍己的精神，效法他周游四方 周济穷人医治的这些精神。所以 Abelites 你可以看到他的翻译为贫穷人，他们有一种非常律法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如果你否认基督真实的人性的话，你就会几乎是不可避免你的成圣的过程，你的神学，你对基督教信仰的认知会有一种以行为成义的倾向。我提到这个因为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之中你也可以看到他们不会称自己为 Ebionites 或者贫穷人，或者我的基督论是饲养论，可是实质他们对主的认知已经把他的人性掏空到一个程度，你都会发现很多人尤其在我们的处境之下他们是非常非常敬虔，敬虔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律法主义的弟兄姐妹有这种倾向，靠着我就是效法基督，他的确是我们效法对象，可是这并不是我们说的效法基督，是依靠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活出新人的样式。他的效法基督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一个是一个人。哦，对不起，我刚刚讲否认他实质的神性啊，你会有一个其实否认实质的神性和否认实质的人性都会有这个倾向，因为你到最后你不管是否认他实质的神性和实质的人性，到最后他都没有办法替代你死在十字架上。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其他的异端。所以 Abelites 他们是非常刻苦，那种有点就是有苦行僧，有非常有苦行僧的倾向，就是有就是要抛弃你的产业的，抛弃你的家产的这样子的倾向。所以这是这是基督论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异端。可是其实你可以看到重复的在甚至在一般信徒的认知上面，如果你没有仔细去想，其实很容易落入这个倾向。OK， OK， 另外一个是亚波里拿派，这个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一般对主的认知也是很平常的，就是道第二个位格。住在耶稣的这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耶稣这个人他的心智就是道。 OK， 这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到说如果你只读就是说他取了肉身，或者他有血肉之躯，或者说他有一次在肉身受苦，如果你说第二个位格他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他取了一个人体，然后他住在人的里面，他有的是一个人的外在的躯壳，可是他的心智就是那第二位格道，上帝儿子，你其实已经什么样？慧念姐就想了，如果说你的里面其实是道住在你的里面 OK， 那我们能不能说慧念姐是人？能吗？ 还是人只是 没有灵魂的人、 啊、 因为那个人，所以没有灵魂的人还是人吗？ 不是，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说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很多的信徒也会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以前没有仔细想这些、哦耶，这就是上帝儿子是住在耶稣的身体里面，可他的确有一个身体，他也会流血，可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在他里面，有点是我们说上帝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同样的直接把他用这种言语复制到我们对主的认知上面，然后就 literally 在字面上这样子认知。可是你如果你是这样认知的话，你其实是掏空了他的人性，因为他只是有个躯壳，可是他没有灵魂，或者他没有心智。 OK， 如果他真的成了人的话，他是一个完整的人。加克敦信经讲他不只有一个肉身，他有一个理性的灵魂，他有一个心智，属于人的心智。 OK OK， 然后另外一个跟这个有一点相似的叫做欧迪奇派 Eutychianism， 这种呢也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凭我们不知道这些名字，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想我们主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 说神的属性渗入了人性， OK， 就融合了，他的本性其实就是神人二性融合在一起。那基督他就一个本性，这个本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是神人二性融合在一起的第三性 tertiary quid。 我们说有神性有人性嘛，对不对？在 Eutychianism 的理解之下，基督的他之所以特别，他是因为他的神性和人性已经融合在一起，变成一种特殊的本性，神人性好了。所以他犯的错误就是混淆了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而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理解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然后我们就说他是人，他是神，然后就把他的这个人的本性就是他就是神人混在一起。 对，以前的认识 是这样，对不对？可是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混在一起就没有办法，他完全的神，比如说那种的永恒，他一些的属性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完全。 嗯， 然后人性也没有办法如同我们一样的人性的相同点是那么样的。 还是简单的一课，就是我们用最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个希伯来书二章，为什么他需要凡事与我们一样？为什么他需要有个血肉之躯呢？ 因为他要做我们的榜样。 不是，希伯来书二章他的确是要做我们的榜样，这个很重要。可是希伯来书二章为什么他需要成为我们？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如果记得没错。因为他要做我们的什么？他要做我们的大祭司，要做我们的赎罪祭。如果他不是凡事与我们一样，他就没有办法替代我们。所以他就是说，他没有取了天使的本性，他是为了是要为我们做大祭司，为了要为我们献上那赎罪祭。 OK， 所以如果他的那个本性，且不要论他不是神性，已经不完全是神性，如果他不完完全全是人性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替代我们。他也许可以替代另外一个什么其他的第三性的东西，可是他没有办法替代我们。 OK，Arianism， 亚流主义，亚流主义这个是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少直接听到这种，可是实质的认知，你注意我会讲说，口头上或者宣称上面、名词上面用的，和你实质或 de facto 的认知，在基督论上面会有很多的差别。也就是说，很近前的，甚至神学的教授，你绝对不会想象他在基督论上面会有出错，他也会说我承认加克顿信经、神人二性等等等等，可是在实质的认知和论述或者甚至在教导上面会出错，或者甚至会直接就犯了这一类的错误，可是他们不会用这些名字。亚流主义他就是否认耶稣的永存， OK， 这个跟前面讲到那个 Abionites 有一点类似， OK，他承认耶稣是神，可是某种程度是一种次等的神。我们说我们只有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也承认耶稣是神，可是耶稣是不是与我们认知的三一真神同等的神，或者他会说耶和华上帝同等的神，他是次等的神。他否认基督完整的神性， OK， 他会说曾经有一刻基督也不存在，There was a time when he was not. 曾经有一刻他不曾存在。OK， 所以否认他是永恒的，虽然他说他是神。OK， 是一种没有永恒性的神。OK， 亚流主义。涅斯多里主义 ，Nestorianism。他说上帝这个比较技术性，可是因为我们已经上过，尤其我们有花一点时间讨论一些技术性的用词，我们会不断提到的，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可以完全理解 Nestorianism 是怎么，他们的错误在哪里。 他说上帝儿子的神性位格与基督人性的位格同存在一个石油里面，同存在一个 being 里面。停，各位已经受过，已经我们已经上到第六课的这个论述有什么错误？对， The person of the Son of God and the person of Jesus, the human person and the divine person 同存在一个 being, 这个 being 不论是什么，它就我们先用这个名词，同存在一个实存里面，也就是说它是两个 person。 但是真正的正统的基督论是怎么样？我们的论述是什么？但是有两个本性。OK, two nature, one person, OK? 我们今天还会再复习，因为我们已经讲到加克顿信心，可是 Mark Jones 在这一章又提到 Mark, 又把加克顿信心列出来。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再看一下。否认基督的人性是，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是非位格性的，存有在上帝的儿子位格之中。所以我们正统的基督论是说，基督的人性是非位格性的，存有在上帝的儿子的位格之中。 The person 有一些 priority 或者优先性。 The person is a divine person, 因为他是第二位格，他就是一个神圣的 person, 所以这个位格是神圣，你可以说他是神圣的位格。但是在时空之中，2000年前他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 nature subsist 加，你甚至把它加在取了肉身或者取了完整的人性，所以在这个位格之中就同时有它本来就有的神性和在时空中取了的人性。 OK, 这个是正统的基督论，所以是两性在一个位格里面。 OK, subsist in one 位格。所以当你说有两个位格同时在一个实有或者一个 being 里面，你其实是已经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切割。因为位格是所有，大家还记得位格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的论述之中或用词之中或定义之中，位格是一个完整所有行动的单位。 OK,本性不能死在十字架上，严格来说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什么？上帝的儿子位格。所以我们会说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一定要说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座的有些神学教授可能会否认这点，他说你可能会说你不能说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上面如果有人要这么说的话，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有涅斯多里主义的倾向，因为他还是有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嘛。可是如果你说不是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他会说什么？你可以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你其实已经把，你已经犯了涅斯多里主义的，就是那个行为的单位，你已经把它切割开来，可以死的居然是只有一个，只有是人可以死，可是上帝的儿子不能死。 OK,所以涅斯多利主义他犯的错误就是把两个位格同时好像somehow先把它并在一起。 OK, 并不是一个位格，这个跟我们的救赎都有关系。其实基督论的异端上面，这些异端上面错误的认知到最后都是救恩论上面你会犯了很大的错误。救恩论犯了很大的错误就跟你的成圣就有关系。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能够拯救 save you to the uttermost, 可以拯救就拯救到底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拯救自己。 OK, 好，所以我们这边异端的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不是很需要记得这些，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些异端从教会初代就开始有，然后如今在教会你也不要觉得太奇怪，你会听到有这一类的论述。那你要就是我们今天在学习，这就是你听到这个的时候好像似是而非。譬如说你不能说上帝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儿子怎么能死？这好像是很近前的，你要维持他的神性，可是你其实已经否定基督的 实际上是那道成肉身，那奥秘有许多我们不能了解，但是确实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OK， 所以你就是理解这一类的论述，你就可以听得出来辨认哪些灵是出于我们主的，哪些灵是 Antichrist 敌基督的，就像老约翰所讲的。 OK， 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五世纪加克敦，第五世纪是基督论讨论大概最高潮的，因为加克敦信经就是之前已经有很多讨论。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其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因为 这些东西都，这不是初代教会他们马上就有加克敦信经，他们思想他们这些还是要经过四五百年的时间才定出这个加克敦信经。也就是说这样的论述是有其原因的，这论述背后的思想和背后的讨论是需要时间，你也需要花时间去理解的。就像我们刚来的时候，就像慧嫩姐，就像我会觉得哎，神人那他应该是混在一起，这个就是很特殊的一个神人混在一起，那我们比较少去思想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你说他只是应该只是做做样子嘛，上帝儿子怎么会那么的居然匍匐在地大声哀哭，然后几乎要死在克西马尼，那应该他只是做做样子让我们看到，给我们做个榜样而已。幻影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入这样子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嗯，这些东西如果，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去思想，没有人来教导，没有透过上帝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教师和牧师，有这些责任的人，他们衷心的学习，在衷心的教导，而领受的人在衷心的教导，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讨论，是因为之前有人尼西米加克敦等等等等这些流传下来给我们正统的信仰。那今天有人会犯这些错误，甚至是所谓有学问的人会犯这些错误，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你需要花时间去学习，你也需要愿意顺服在上帝赐予教会的这些的礼物，就是他有先贤们在教会历史之中辩论出归纳出这些论述，然后这些论述经历了1500年的时间的考验，没有人可以突破，那你就至少应该说 OK， 我今天不应该就靠我自己的理性这边觉得说加克顿信经这点我不同意，他们好像搞错了，或这个你懂或那个，不是说加克顿信经或者其他任何的信心一定没有问题，但是至今还没有人，至少在正统的上面没有人可以你要说突破这些信经的宣告或者教导的，那么你真的要很小心，如果你的论述跟这些信经是有所区别的。那宜兴讲到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的教授或者牧师会做错误的教导，甚至非常有名的牧师在华人界可以说归正福音最有影响力的牧师，在这上面犯了极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你听他们的论述就是他们没有花时间学习，有的时候就是骄傲，他不愿意顺服在历史传承下来的论述用词和一概的这个之下，所以譬如说他们会说基督的人性是永存的，或者他甚至会发出基督的位格没有任何部分是受造的，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牧者讲的，基督论出了极大问题。那你说基督的位格没有一部分是受造的，也就是说基督的人性不是受造的，你其实是在说什么？基督没有真实的人性，因为凡非受造即为神，凡为人即为受造，人性的基本上的一个定义之一就是它是受造物。改革中坚持的一个非常不可跨越的原则是什么？受造物和造物者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或者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有限的无法涵盖无限的。 OK， 所以当你讲说基督的位格没有一部分为了要维持又是这个倾向，非常敬虔的倾向，非常好像属灵非常虔诚的，没有一部分是受造的，当你讲这个的时候，你就是否认我们刚刚所论述基督的位格在时空之中取了一个受造的人性，而这联合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分开，也是为了我们的拯救和我们最终要得到的荣耀都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所以简单回答宜兴的问题，这些人没有花时间。我没有第一手，可是 Van Dixhorn 教授来的时候他有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的有一些倾向，他因为这是改革中西敏的教授，他说现在神学生会有一些倾向，有的时候会，我忘记那个 specifically 他是讲哪一个议题，可是他说有一些是要不然你就是很偏向律法主义，要不然你就是很偏向反律法主义，其实源头都是一个，然后就说因为基督论教的不好，他说对，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 Mark Jones 他在这边提到一个，延承了像 Thomas Goodwin 和 John Owen， 就是我其位和我应该都很喜欢的神学家，这些清教徒的，也是 Mark Jones 的，就是他写这本书的灵感的来源，或者他受教于他们非常多的神学家，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讲到基督的时候都是讲，我们讲到基督论是讲什么？我们是论基督的什么和什么两件事，位格和工作 person and work。 通常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教，连在西敏或者其 他你觉得他们是教哪一个先？ 工作 也就是说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的恩典有什么，他为我们成就了多大的救恩，我们看基督。可是位格和工作第一个你没有办法分开，可是如果你要正确的理解耶稣基督是谁，你必须按照圣经的理解，也就是说你必须先从他的位格看。圣经的理解之前有提到，可能在这边还没有提到，圣经的 pattern 是什么？高 低 高。希伯来书一章二章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章他凡事与我们一样，然后最后他是在升高。腓立比书二章他本有神的荣耀， OK， 他却不强夺神的荣耀，取了奴仆的样式，凡事与我们一样，然后顺服谦卑，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怎么样？被神高升，赐给他一个万民之上的名，高低高。所以你要了解他的工作，你必须要先了解他的位格，因为他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是基于他是谁。很多人可以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只有上帝的儿子他是谁，道成了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是对你我的才有关系，才有意义。所以你要先理解他的位格，再理解他的工作。所以连 Van Dischorn 都说，因为我们太倾向先教导这个他的工作，然后忽略了他到底他的位格的本质，所以你在其他的地方延伸出来会有一些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在西方神学院这也不是说没有的，你看西方譬如说那个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子永远的顺服这个论述，这基督论上面出了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些神学家都还是福音派保守的神学家讲这些的，所以不见得一定是，所以这些东西的确是，如果他们需要初代教会需要花四五百年的时间去归纳出加克顿信经，那也就是说其实是在神的恩典之神的旨意和恩典之中，这个奥秘是要我们学习的，花时间学习的， OK。但是我不要你们觉得你们一定要有非常漂亮的基督论论述你才得救，但是你们今天既然聚集在此，就表示这个恩典有临到你们身上，所以你们就有责任思想默想，以祷告的心，以谦卑的心， 认知，其中有很多奥秘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因为神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该知道的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应该要也要讲清楚，不要犯了这些错误。因为为什么老约翰就讲你要辨认那个灵，他背后的就是你们要有知识能够辨认这个灵。对， OK， 所以我们今天不会再看加克顿信经完整，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主要加克顿信经强调他是真实是人， right， 他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所以这边的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时，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但是我们注意加克顿信经其实它是一个基督论的宣告，但是因为他说他是人，他就必须解释何为人。也就是说加克顿信心里面有一个很精简的人论 anthropology， 这个人论基本上是说人既然是人就有身体和灵魂。 OK， 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关于加克顿信心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谢谢，我把它放到前面可以了，我一直。谢谢。OK， 人极为有限，人性或一个定义或者任何受造物，其中一个定义你是之所以是受造物，就是你是有限的，这个跟神性是无限的有关系， right？ 如果你是无限的，你定义上就是神，这个又跟我们 上次提到的那个 simplicity of God 也有关系了。你任何你有，如果你有一个神的属性，你就是神，你就有神一切的属性。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你是无限的，你就是有神的荣耀，你就是，因为在神来说，严格来讲，他只有一个属性，就是他是神。那我们会把它分成不同的属性，他有永恒性，他有无限性，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能，等等等等，都是以人来看这位神，以不同的层面来看他。但是他严格来讲，他只有一个属性，就是他就是神。OK， 所以当你说人。如果说这个人他是无限的，那你其实就已经说他不是人，他是神。OK， 他享有这个原则，其实并不是很难理解。你一旦理解 simplicity of God， 神的纯一性，我们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花了一点时间讨论神的纯一性，因为那是一个 very 一个非常基本的对神属性的认知。如果你抓住那个原则的话，不只是你对神的属性的了解会比较更整全，对我们等一下所讲的基督论也会更有理解的会更好一点。所以人是有限的，光说基督是真的是人还不够，我们必须说基督是什么样的人，他的人性是否是真的人性，也就是与我们一样的人性，也就是说他的人性是否是有限的，是否是是吗？基督的人性是否是有限的？你一定要说是吗？因为人性定义上就是，如果你说他的人性不是有限的，那你就说他的人性不是人性，是神性。OK， 所以你必须说他的人性是有限的。所以改革中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神学上面的原则，就是有限的不能涵盖无限的，或者换另外一种，就是受造物不是造物主。简单一点讲，或者在就圣餐论上面的话，是 extra Calvinisticum， 也就是说一个加尔文在和路德中辩论圣餐基督的临在的时候的一个原则。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我到现在还想不出来好的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来是路德中有点戏谑加尔文的用词，但是我们现在用它来表达基督的人性不能够涵盖，不能够超越，不能够涵盖包含基督的神性，这个原则。 OK， 那我们现在就讲 上基督论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比较不同的基督的论述，也就是说，我们会比较在同样都是承认加克顿信经，所谓的你不会说它是异端的理解之下，但是你仔细看它不同宗派或者不同，不同的认知对这个加克顿信经的解释或诠释，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或者我们这么来说好了，加克顿信经的不可混淆、不可改变、不可切分、不可割离，这是讲什么？这四个不是讲什么？神性和人性之间的关系，你不可以把它混淆混在一起。神性和人性也不会因为他取了人性就有所改变，神性既然是保存了所有一切本来属神性的属性，人性也保存了一切本来属人性的属性，人性不会因为道成了肉身取了他在位格之中与神性联合就变成了无限。 OK， 不可切分，你不可把它中间切，好像变成说70%是神，30%是人。不可割离，一旦联合了以后，人性和神性你不可再把它分开。 OK， 这个原则之内，罗马天主教也会承认这个，路德宗也会承认这个，必须要，因为加克顿信经是一个大公的信条，它不是只是改革中的信条。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他们怎么样的理解，怎么样的在这个架构之下怎么样理解他们的基督论。罗马天主教会说，基督从小就领受上帝一切的恩赐，基督从小生在马槽里的那耶稣他就无所不知，也就是说耶稣在地上就有荣福职官。荣福职官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要大家讲，还是那只是天主教的用词，我们不搞这个。我们在地上有荣福之官吗？没有。所以荣福之官的定义是什么？ 凭眼见 直观、right? 有一天我们要取了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要与主面对面，变得像他一样。 OK， 将来如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们就要知道，因为我们要对，我们现在也是仰望他的荣耀，荣上加荣，在地上就是如此。但是我们是凭着眼见仰望他荣耀吗？不是，我们在地上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但并不是总是如此。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对，这就是荣福之官。那么基督在地上是否有荣福之官？按照我们的理解，等一下会再讲，没有。可是如果你按照罗马天主教理解，他从小就领受上帝一切的 gifts 或 graces， 一切的恩赐，他一旦道成肉身生下来就已经赐给他，他在地上他就知道所有的一切，他就能做所有的一切，他领受了这一切的恩典，他就无所不知。那么他在地上就是有荣福之官，也就是说什么？他在地上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信心。也就是说基督在地上需要信心吗？不需要信心。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基督在地上的祷告？这有一个很严重的幻影论的倾向，不是吗？罗马天主教，你要记得哦，他在论述，他在真正的 doctrine 上面，他会承认加克顿信经，可是，在实际的论述上面，如果你仔细去想，这个就有很严重的，我们比如说，他是有一个幻影论的倾向 ，OK， 或者说在他们论述之中，巴本会说他的这个属神的恩赐已经这么的融入了人性，好似那打热的铁，像火红热已经渗入那打红的铁，打热的铁已经红透了那铁一样。他用这样子来形容，就是罗马天主教对基督的人性领受神性的恩赐这个论述是这么说，已经实际的融入这样。这有什么样的倾向？也有欧迪奇的倾向，对不对？人性和神性已经混在一起了，虽然他们会说在字面上会说 No, 他人性还是人性，只是他领受了这一切的恩赐。但是实际上这个 baby Jesus 在马槽里的耶稣会不会哭？实际上我是说，如果说啊，对不起，如果你按照罗马天主教的理解，他们会说会不会哭？不会哭。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立志，我再讲一次，我希望洪恩堂今年不要再唱那个马槽圣音那首歌了。 OK， 基本上那首马槽圣音的基督论是非常罗马天主教的基督论，也是一个非常幻影论的基督论。你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其实你今天我们的讨论就是，我们没有，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神学论述上面其实没有什么是重要或次要，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全部都连在一起。你对基督论认知错误跟你的成圣就有关系， right？ OK， 所以罗马天主教会这么说，所以他们很难解释基督真正的成长，他讨神和讨人的喜悦的心都有所成长，一起增长。以赛亚书50章仆人之歌，我们会说那边是论到我们的主耶稣，我父每天早上提醒我，教导我，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耳朵。你很难理解他不需要受教啊，这只是做做样子吗？ OK， 他的希伯来书4章15章就是凡事与我们一样，他也凡事受试探，他怎么能够受试探呢？ OK， 因为他都已经完全知全能了。他大声哀哭，希伯来书5章那边讲到他为什么需要大声哀哭。所以你很难真实的理解这些经文，所以你可以做的就是，他做了这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做我们做榜样，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可是实际上这就是幻影论了，他不是真正需要祷告，他不是真正需要成长，他也不是真正需要学习，他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要给我们做个样子。 OK， 那路德宗的基督论和罗马天主教非常非常的类似，但是他不是说基督的人性领受了 divine gifts， 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或者恩赐，他是说基督的人性领受了某些基督神性的属性。这是某些，这叫 genus miastaticum。